八达岭长城小雪转多云，零下九度到零下二度，天坛阴，零下四度到二度，北京人遗址阴，零下四度到二度，北京南山滑雪场阴，零下八度到一度，北京淮北滑雪场阴，零下六度到零度，九华山庄阴，零下四度到一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生动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家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我是联盟主持人高颂，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主办，39家联盟台共同播出，10家热力电台倾情推荐的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10大热力景区正在榜单当中争夺2017至18年度冬季最佳旅游目的地称号。本周的榜单角逐进入最后一周的冲刺打榜阶段，本周的周末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知晓2017至18年度冬季最佳旅游目的地景区将花落谁家。与此同时，第四周的榜单已经火热出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四周的排名情况。在第四周的榜单当中也是龙争虎斗，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区率先突破3万热力指数，继续领跑排行榜首位。上周第二位的宁夏沙湖生态旅游区增长势头依旧，增加3000热力指数，以27000热力指数为上周画上句号。前两位只相差几千票，你追我赶的趋势必将在本周进入白热化。榜单的第三位一直是交替变化变数最大的位次，第四周的第三位由广西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以22900热力指数夺得，而贵州威宁草海景区上周在宣传期中展示了景区的潜力，突破到22300热力指数，对第三位虎视眈眈。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从上周的第三位滑落至第五位，不过本周即将进入宣传期，增长潜力巨大。本周将由北京文艺广播推荐的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以及吉林旅游广播推荐的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上线打榜，两个景区是否会在本周冲击更高位次，我们也热切期待。听众可以登录推荐当地电台官方微信账号，就可以为你喜爱的景区投票，来角逐2017至18年度冬季最佳旅游目的地称号。我们也希望通过各地电台的诚意推荐，让您的冬天更具魅力。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北京文艺广播推荐的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本期冬季旅游目的地景区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由北京文艺广播推荐上榜。 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在这个冬天为全国的听众打造了一个冬季旅游目的地的景区榜单，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在冬天也走出家门，了解冬日里的中国美景。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20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本期我将会代表北京推荐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来打榜。不仅仅是因为这儿在夏天拥有各色美味的葡萄可以品尝，更是因为这儿的冬天会为您打造成热闹的雪世界，同时还会是暖心的新春庙会场。 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为冬季旅游热力榜北京冬天的世仆园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奥委会荣幸地宣布2022年冬运会的主办城市为 北京。 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让北京这座百年古都挂上了奥运之城的标签，而在7年之后一个夏天，2015年的7月31号，北京又和冰雪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连接的纽带呢，依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次是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会在2022年的2月4号到2022年的2月20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和河北的张家口市联合举行。在延庆区西北部，距延庆主城区约18公里的小海坨山，垂直落差900米以上，优质的气候条件和空气质量，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沛的雪量，让这儿非常适宜举办冬奥会比赛。在2022年，您会在这儿见到运动健儿们从高山上飞速滑下的身影。北京延庆是一个被北京人称之为夏都的地方，而在申冬奥成功之后，也迅速成为了北京市民冬季里必须会选择的旅游目的地。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制作宣传片在每个景区当中滚动地播放着。现在冰雪延庆激情冬奥，延庆冰雪欢乐节已经成为了京津冀地区冬季旅游活动的一张名片。从延庆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树清的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延庆冬季冰雪的发展过程。 冰雪可以说一头牵着延庆的历史，一头系着延庆的未来。每年冬天延庆都会举办冰雪欢乐节，大家冬天呀可以到延庆赏冰滑雪泡温泉品美食。那么延庆每年的降雪量呢都非常的充沛，可以说延庆啊是冰雪运动的天堂，是华北地区小有名气的冰雪之城。特别是2022年冬奥会申办成功之后，延庆成为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是高山滑雪、雪车雪橇的比赛场地，这更让延庆呀积淀30多年的冰雪产业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延庆更加重视冰雪旅游资源的发展，延庆要把生态蓝图绘到底，把冰雪蓝图绘到底。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今年的第32届冰雪欢乐节的内容了。那我们本届冰雪欢乐节呢是从2017年的12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的2月底。那么本次冰雪欢乐节呢是以冰雪延庆激情冬奥为主题，紧紧围绕传播奥运理念，推广冬奥运动项目，带动民众参与冰雪体育运动，丰富冬季旅游市场为目的，开展一系列的冰雪主题活动，积极响应3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喜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到来，提出了包括11项冰雪赛事、3项冰雪文化活动、19项冰雪旅游项目在内的3大类近40项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那么其中有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中国冰蹴球邀请赛、国际雪联越野滑雪赛等等。那么京津冀冰雪文化大庙会、新春花灯庙会，还有延庆城区的元宵花卉展演呀，也是非常精彩的。那么在这期间呢，我们除了可以观赏龙庆峡冰灯，还可以到石经龙滑雪场来观赏嗨翻的运动激情，还有呢是龙湾国际露营公园的冰雪乐活活动，还有柳沟的冰雪欢乐园、狂飙农场的冰雪乐园。春节期间呢将举办住小院、品民俗、过大年等民俗活动，特别向大家介绍的是世界葡萄博览园的活动更是精彩纷呈。 就在海坨山南侧的山脚下，本应该果香四溢的世界葡萄博览园，在冬季摇身一变成为了延庆冬季嘉年华活动的主会场之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的翟燕伟。我们世界葡萄博览园呢，本来是2014年举办世界葡萄大会而建的主题葡萄博览园，现在是作为景区在面向大家开放。我们一年从春天百花烂漫的百合，然后有郁金香节，然后大家可以来赏花，春季踏青。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有来自全球1014种的葡萄，然后供大家来欣赏、采摘和品尝，同时我们还酿造自己的葡萄酒，同时会举办一系列的亲子类的嘉年华活动。平时呢，游客们到我们这里可以感受到吃、玩、乐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旅游目的地。然后到冬季呢，是依然要让它嗨起来，所以呢，我们举办了冬季的冰雪嘉年华和新春庙会。在这个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时间，地点呢是因为它坐落于我们冬奥会举办地的海坨山脚下。延庆呢又适合做冷凉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冬季运动，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在这样的个地理位置上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冬季活动。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世葡园一年四季都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 是的，是的。 而正是依托这样的冰雪资源，同时也借着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东风，很难想象从今年12月中旬到明年的3月初，这样一座占地1000亩的4A级旅游景区，即将会变成家长和孩子们的冬季乐园，从而让很多小朋友们从孩子时期就可以通过体验去感受到冰雪的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接触。在世葡园，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可以去非常亲近的体验到哪些项目呢？ 我们将在冬天的时候，通过纯天然的手段，把我们世界葡萄博览园通过人工造雪的手法，把它打造成像这个雪的世界。就像东北的雪乡一样啊，移到了我们北京。在这里面呢，我们打造了各式各样的这种传统的冰雪活动，还有一些特色冰雪活动。你比如说，我们最传统的，我想相当于这是大家儿时的记忆，我们滑冰车。我们打造了这种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在这个冰上滑的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冰车项目。还有这个冰上自行车、雪地摩托车，最有意思是极地雪圈，又刺激又好玩，这是小朋友们和家长们最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 这是一些亲子项目。 对， 有一些对于北方人来说算是儿时记忆，然后现在又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感受自己曾经童年时候玩到的一些冰上的项目。 对，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新潮的年轻人们很爱玩的一些项目呢？ 其实我们也在紧随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乐趣。你比如说现在冬奥会非常兴起的这些冬奥项目，比如说这个冰壶、冰球，我们也开发了专业的场地，还有专业的教练，在这个现代年轻人喜欢体验的一些项目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雪地的卡丁车，属于这个非常潮的一些、这个、 速度与激情。 对对对，大家都非常喜欢。 那大家都知道北方的冬季其实比南方的冬季持续的时间要长很多，因为对于南方很多城市来说，入冬的概念它没有那么的明确，而且想要去体验雪上项目太难了。所以在咱们这边，在延庆的世葡园，在这样一座北方城市当中，有这种天然的冰雪资源就本身是一个优势。那横跨在冬季当中呢，游客最聚集的应该能算得上是春节那个假期了。那北京的春节呢，又有特别地道的庙会特色。那随着咱们北京的发展，去年呢，北京市的庙会活动在传统的以展示京味文化呀、皇城文化呀、冰系文化为主的，像地坛、龙潭、大观园、红楼庙会、场店庙会这六大庙会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冬奥和冰雪文化元素。那这世葡园的新春庙会呢，应该就是这其中最年轻的庙会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坐落在这个长城脚下，然后坐落在奥运会的举办地海坨山脚下。最值得跟大家一提的是，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的举办开幕日期是2022 2022年2月4号。 嗯，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2月4号是个什么日子？ 2022年的2月4号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 是我们大年正月初四。 哦，真的，那一天是大年初四。 是的， 哇， 正值我们在我们新春过大年的这个时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想，现在我们都在提倡国家的文化自信， 嗯， 庙会是我们新春这个文化最重要的体现方式。那新春又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最代表性的一个中国年文化的这样一个缩影，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在冬奥会举办的时候，开幕式的时候，在全球瞩目我们的时候，在全国全世界所有的这些这个各界的朋友来到我们长城脚下的时候，我们最想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庙会。 嗯， 所以我们在长城脚下海坨山脚下举办了一场这样的这个冰雪庙会，希望届时可以向全球推出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庙会文化， 嗯， 让大家全球的人们来参与到我们中国庙会里面来。 能大概给我们讲一讲，在这样一个新春庙会当中，嗯，虽然石璞园他打造这个新春庙会的时间历史并不是很长哈，嗯，很年轻，但是你们依然会去立足于咱们北方这个庙会的传统文化， 嗯， 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其中呢？ 嗯，首先呢，这个游客朋友们到了世界葡萄博览园，首先感受到的应该是冰与火的世界。 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通过人工造雪打造了白雪皑皑的这个冬季这个雪世界。 嗯， 放眼望去，全是我们雪白的白色。 嗯， 为什么有火呢？是因为大家知道新春庙会的代表色就是红色， 红红火火。 对，为了红红火火，就我们中国最吉祥的传统的红色，我们用红色打造了所有的这种新春庙会的这种景观、景点和娱乐项目。嗯， 所以这是视觉上的冲击， 对， 有红色和白色。 那我们从味觉上同样要让大家感受味蕾的需求。那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我们延庆地区的特色小吃和我们北京最传统的这些风味小吃，甚至还包含了京津冀地区的一些最传统的小吃 啊， 有小吃一条街，所以大家来了之后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味觉上的一些满足啊。 嗯，这个光是听上去就感觉参与度很高， 嗯， 不管是视觉还是味觉还是感官上面，嗯，应该是多重的享受。 而且呢还有听觉上的盛宴。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在新春这种传统的庙会里面融入了这种传统文化，把我们北京地区和延庆地方的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也融到了我们庙会里面。 嗯， 大家不知道听说没听说过我们延庆的踩竹马呀， 哎， 然后登高跷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舞龙舞狮，中国最传统的，但是它进行了一些这个改造和升级。 嗯， 然后呢让大家有这种最了解最传统文化的这些亮点。而且我们除了传统以外，我们还打造了现代年轻人更喜欢的冰雪音乐会。 哇， 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现代的这个摇滚乐队啊， 嗯， 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现场感受一些激情冬奥的这种带来大家的一种快感。 嗯， 所以呢传统与现代这种音乐节目我们都会给大家提供， 结合得非常好。嗯，所以谁说冰雪奇缘只可能出现在迪士尼呢？其实在我们北京，在延庆，在海坨山脚下，大家完全可以体验到这样一场文化盛宴。那在北京最年轻的庙会活动中去感受传统的北京文化，独具特色的奥运文化，独到的非遗文化，非常有意义。那不管您是否在北京，也欢迎您可以来为世界葡萄博览园投票，助力北京的景区打榜排名。现在呢，您可以登录到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冬季旅游景区世葡园投上一票。 本期冬季旅游目的地景区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由北京文艺广播推荐上榜。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借助京津冀的区域化发展，世葡园的冰雪文化大庙会还会将长城文化带以及延庆地域文化进行串联，打造了属于延庆的冰雪文化品牌。那么结合冬奥会的主题呢，他们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和目标。 大家都知道，2022年的冬奥会将在我们 中国举办。那非常荣幸呢，在这个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我们延庆是其中的一份子，承担了国家这种绿色大事的这些承办的这些光荣的任务，同时呢为我们地方延庆作为这个旅游主导产业的城市也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发展机遇。所以呢我们全区呢上下都在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冬季奥运会的准备当中，为了国家举办一场热情激情大家喜欢的这个成功的冬奥会呢，在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同时呢我们将在冬奥会期间推出我们中国最传统的这个庙会，里面呢为什么打造叫这个冰雪主题，就是因为完全仅靠这个冬奥会的冰雪元素在里面，同时呢融入了咱们中国最传统的这些庙会文化包括一些传统的我们体验性的这些娱乐项目都在其中。那我们这个全球的游客来了之后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庙会当中，真正的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最核心的这种文化内涵，吉祥喜庆欢乐和谐。 对， 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年文化可能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一个这个文化氛围， 是 包括我们中国的这种团聚和和这个是我们从国家层面文化自信层面是我们想向全球的游客传递的我们一种文化的一种符号和信心。 是因为咱们20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样的口号嘛，那相信在2022年的冬奥会上咱们也一定会是以这样的一个想法作为一个基准的，所以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全球游客在长城脚下过大年这样的活动？ 我们想在2022年的时候真的让全球的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葡萄博览园长城脚下的这个庙会当中，但是让大家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但是一定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域，让我们感受到全国全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和谐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一定让他感受到宾至如归回家了的感觉。 2014年世界葡萄博览园因葡萄界的奥运会世界葡萄大会的举办而建立，全球各地25个国家因缘聚会，使得北京世界城市的品牌不断提升。但早在几千年前，葡萄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将西域的葡萄还有葡萄酒酿造技术引进中原，促进了中国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发展。现如今，在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下，香甜可口的葡萄也将会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的冬季结下晶莹的硕果。随着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日益临近，这里也必将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袁一，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20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我们推荐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打榜，想来感受北京冬季乐趣。 我是周世民，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生动神州，南北跨越，寻找中国最美冬季，打造中国上空最具影响力旅游目的地景区榜单。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十家热力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贵州旅游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旅游广播、重庆之声、广西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厦门旅游广播、江苏交通广播网、陕西秦腔广播、西安论坛暖心推荐。39家联盟成员台共同呈现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我是联盟主持人高颂，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主办，39家联盟台共同播出，十家热力电台倾情推荐的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十大热力景区，正在榜单当中争夺2017至18年度冬季最佳旅游目的地称号。本周的榜单角逐进入最后一周的冲刺打榜阶段，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推荐的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到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佟掌柜。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我们推荐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真的是非常开心，借助这样一次机会来推荐我们吉林的雪。有人说到东北看什么，我们当然说到东北一定要看冰和雪，那到黑龙江看冰，但是一定要到吉林来玩雪。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恰巧呢，在2017年11月17号到19号，第五届世界滑雪大奖在奥地利揭晓。那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呢，荣获了2017年度中国最佳滑雪场。说到世界滑雪大奖呢，是创立于2013年，也是世界滑雪旅游业最负盛名的大奖，也是全球最佳的标榜滑雪旅游产业卓越成果的一个奖项。这场一年一度的3天盛会，也是国际滑雪产业领袖汇聚一堂，在全球舞台上交流当地滑雪产业的一些情况的一个最佳机会。那恰巧呢，我们吉林就拥有了这样一家最佳滑雪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呢，所在的是大青山市长白山的余脉，山高林密，风速适中，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底是滑雪期。 冬季平均气温呢是-9.7度，年平均降雪呢是37次，年平均冰雪期大概有150多天，平均积雪厚度可达1米左右，雪质丰厚，硬度适中。当然了，冬季在银白色的森林当中去穿梭，还能零距离欣赏中国四大气象奇观之一的吉林雾凇，仿佛自己滑雪的身影呢也成为此中一景了。有句话说得好，北方无雪不成冬，皑皑白雪将天地装点的浑然一色，蓝的天白的雪让你心情瞬间豁然开朗的，雪花装扮的树木像琼枝玉叶，银装素裹，翠柏参差，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其实说到万科松花湖呢，不得不说一下它的前身青山滑雪场。这里周边都是山，每座山的风格也不一样，山下一片具有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滑雪场呢就在这群建筑的北面。走过青山客栈，路过五星级酒店松花湖西武王子饭店，就到了客服中心，一个具有国际范儿的现代滑雪场就展现在你面前了。其实很多人说了，青山滑雪场和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呢，松花湖滑雪场位于丰满区小白山乡青山村大青山的北坡，因此呢又被称为青山滑雪场。青山滑雪场呢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由贺龙元帅亲自选址定名，为国家滑雪运动基地，修了高山雪道。那后来呢，雪道荒废，一直到了80年，市政府投资修复雪场，并于2年后举办了中国高山滑雪邀请赛。1983年呢，国家体委对雪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使这里呢一跃具有了国际比赛的条件，也成为国内最好的滑雪场。后来呢，这里也举办了全国第6届冬季运动会、全国第2届青年冬季运动会等大型赛事。近年来呢，吉林市因为它的大型滑雪场的崛起，这里又陷入了长长的沉寂。后来呢，因为万科的重组重建，这个三起三落的滑雪场又重新释放银色光芒。也让它重新具有了高端时尚、比肩世界的国际范儿。其实说到国际范儿呢，我们想说一个滑雪场它最专业，那要数它的雪道了。那松花湖滑雪场呢是拥有国内最长的高山雪道之一，全长4.1公里。雪场高级雪道 A2A5 已经通过国际雪联认证，可满足国际大赛高山大回转的比赛需求。那针对国内较多的初级滑雪者呢，特别将初中高级雪道比例设为4:4:2，同时呢也提供了越野滑雪和跳台等场地，组合千变万化，不同等级的滑雪者相互不干扰。那在这里滑雪呢，游客们身着鲜艳的滑雪服，在雪地上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当然了，我们说到有些专业的选手，还有呢一家老小齐上阵的景象。那说到高山速降啊，高山大回转、小回转，不断腾起雪浪，特别的惊险刺激。也希望全国的专业爱好滑雪的人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体验一下刺激的大回转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说不光是来体验滑雪，那矗立在青山之巅，海拔大概是930多米的山顶，可以360度俯瞰吉林市的全景，一览湖光山色。其实呢，以前呢也到过一些滑雪场，但是规模呢相对来说很小，也只能说是一般化。那这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您一定感受到国际范儿到底是什么样了。说完了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那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吉林国际冰雪产业博览会暨第23届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重量级的冰雪节庆期间呢，万科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开展一系列的冰雪活动，还有一些滑雪赛事，班夫电影节、美国文化周、法国文化周、奥地利文化周，将度假区与国际冰雪资源接轨，还有圣诞嘉年华、雪峰之巅跨年晚会、关东民俗闹新春，还有街区猛兽挑战赛暨雪地音乐节，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与雪相结合。那同时呢，全国大学生高山滑雪比赛、国际雪联的高山滑雪远东杯赛、中国大众单板赛、中国高山滑雪巡回赛，这样一些重量级的滑雪赛事呢，也将为这个雪季增添一抹最亮丽的色彩。那我们也希望送给我们的全国游客一个精彩的冰雪盛宴。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到说，哎呀， 这么多的赛事，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但是是不是会很冷？那当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到东北呢，很多人都会第一印象，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常年冰冻，然后特别的冷呢？要告诉大家，其实在落雪的时候，你看到整个雪场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冷了，因为整个运动会给大家带来热气腾腾的一种刺激感哈。其实说到这个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特别贴心的服务，比如我们这个加热座椅，这个主索道呢是采用了世界领先的全封闭式轿厢及恒温座椅设计，让游客呢在舒适的环境当中登顶青山，欣赏沿途的风光。当然说到住的话呢，我们一定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在度假区当中呢，拥有松花湖西武王子大饭店、青山客栈、北美风情商业小镇，还有吉林万山顶餐厅一些配套设施。我们可以来细细的说一下哈，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呢追求完美的旅行者，那松花湖西武王子大饭店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了。西武王子大饭店呢是由日本著名的酒店设计公司观光企划社来主持设计的，酒店呢配备高端的客房，一共是200多间，标准间面积达到60平方米，酒店内有餐厅、酒吧、健身房、游泳池，还有行政酒廊，这些休闲配套呢是一应俱全。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啊，您可以直接在酒店与滑雪场间实现滑进滑出，体验完美的滑雪度假生活。如果您是一个喜欢随性特别洒脱的旅行者呢，喜欢舒适温馨的一个住宿环境，喜欢很多朋友呢能够热闹的聚在一起，本来冬天大家滑雪呢就是喜欢热闹的，那么你一定需要住一下青山客栈了。青山客栈呢大概有客房是200多间，45间呢是跃层的房型，这是一家为滑雪爱好者及旅游达人特别打造的一家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个性酒店。大气的自然住宿空间，清新的色调，还有简单直接的这个装修哈，让你感觉你和自然和滑雪是那种随意的结合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说整个的山顶当中的一些配套设施，比如意大利的山舍，雪场边的一个温暖咖啡厅，提供度假区各种特色的纪念品。因为很多人说我到了东北我一定要去感受雪，感受去滑雪的乐趣，但是东北的民俗和东北的风情我一定要带回去，那无论是作为旅行回忆还是作为赠送亲朋的一份特殊礼物，就在这选择吧。那山舍呢同时还提供各式饮料，喝一杯咖啡，看一本闲书，认识一两个朋友，哎，聊一聊滑雪啊，聊一聊风景，聊一聊你们的家乡，体验更加丰富的这种休闲放松。 落地窗的外面下起雪，地球在转着圈， 其实说了这么多，真的是一定要眼见为实，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因为东北人对于雪是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呢，雪是一种上天赐予你们一定要欣赏的礼物。所以呢，我们也诚邀全国的听众朋友能够到我们东北，到我们吉林来滑雪。那在整个冬天的时候呢，能够感觉一下身体刺激起来的那种感觉吧。所以说呢，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爱好者还是一个专业选手，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体验一下的。还有人说滑雪一定要去体验国际范儿的话，一定要去瑞士。其实在我们国内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共同来体验国际滑雪场的范儿，那就是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我们诚挚地发出邀请吧，赴一场冰雪的约会，来一次刺激的体验。请为环球旅游广播联盟2017至18年度冬季旅游热力榜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投票，增加热力指数吧。作为东北人，诚挚的邀请您。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